1000022，咨询电话010850140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燕郊店龙旗广场店盛大开业。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由何念执导、郭京飞、迪丽热巴主演的电影《21克拉》昨天在北京举行首映发布会。影片改编自由何念执导的同名话剧，讲述了因破产还债而变卖掉自己所有奢侈品的刘嘉英和为了省钱而无所不用其极的王继伟，在一系列机缘巧合合租在了一个屋檐之下，继而开始了荒诞生活的故事。影片将于本周五在全国上映。由董子健、钟楚曦等人主演的爱情喜剧片《脱单告急》本周五公映。影片讲述了大学校园当中几个不同类型的男生在追寻爱情的过程当中发生的爆笑故事。由著名导演韦斯·安德森执导的动画电影《犬之岛》昨天在北京举行首映礼。影片讲述了在20年之后的日本，所有狗狗都被流放到荒岛之上，一个小男孩为寻找自己心爱的宠物狗而踏上漫漫旅程的故事。这是韦斯·安德森继《布达佩斯大饭店》之后用4年时间创作出的最新作品，将于本周五在全国公映。由郑晓龙担当艺术总监，于纯执导，罗晋和潘之琳等人主演的都市情感剧《真爱的谎言之破冰者》明晚开始将在北京卫视、东方卫视播出。作品以缉毒禁毒为背景，讲述了靖远和队友们一起捣毁犯罪集团的故事。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已经启动2个月，主办方北京广播电视台透露，截止到昨天，组委会共接收社会应征作品1232件，其中歌词作品990件，歌曲作品242件。本次征集活动受到新媒体平台的广泛关注，百度音乐、网易云音乐等推出了征歌活动专栏，唱吧 APP 上线歌唱北京经典歌曲翻唱活动，同时百度唱吧、欢聚时代旗下的 YY 直播等还发动平台音乐人、主播等参与到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当中。征集活动最终将选出优秀歌词作品20个、歌曲作品特等奖1个、一等奖3个、二等奖6个、入围奖10个。详情可以关注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和北京时间歌唱北京活动官网。国家大剧院新制作古希腊阿里斯托芬喜剧《鸟》，邀请著名戏剧导演、戏剧教育家罗锦麟与长期从事古希腊戏剧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的罗彤导演携手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精彩呈现，将于本月26号到5月2号在国家大剧院小剧场首演亮相。舞台剧《一句顶一万句》本月20号登台国家大剧院，戏剧版《一句顶一万句》由牟森亲笔改编并执导，以曹青娥的多舛命运为主线，讲述了三代中原人自我救赎的历程，力图呈现中国百姓精神生活的途径。田沁鑫执导、谭维维、郁可唯主演的音乐剧《阿尔茨记忆的爱情》本月20号登台保利剧院，这是个有点套路的爱情故事，热恋当中的女孩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逐渐失去记忆，男友不离不弃为她寻找记忆。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特别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 受高空西北偏西气流的控制，夜间的逆温进一步加重前期的污染物的累积，能见度呢也会转差，污染天气一直会持续到明天的夜间，不利于大家户外活动。近期呢柳絮飘散进入高发期，天大气干燥，请大家防晒补水的同时注意用火的安全。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傍晚呢是晴间多云，偏南风2到3级，气温是23到19摄氏度，相对湿度是45%。今天夜间是晴间多云，偏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是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是7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见4级，最高气温是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是35%。来看一下生活气象，明天晨练及上班上学时的天气预报，晴到多云，偏南风1到2级，气温是13到17摄氏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10:0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我是朱红。 哎，大家好，我是大帅。 那么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呢，还是首先进入演艺江湖。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演艺江湖由鲸鱼创意出品亲子剧海特约播出。4月14号到22号，每逢周末，亲子剧海与你相约繁星戏剧村，在城市里造一片海，游到你身边。三位演员，一位乐手，用最诗意的肢体展现最多彩的海底世界，现场配乐带来极度美妙的视听享受。工匠精神，青年榜样，年度导演刘晓毅指导，口碑品牌鲸鱼创意倾情打造。订票详情查询大麦网。亲子剧海。你还觉得梦想遥不可及吗？这个五月让您梦想成真，由北京演艺集团打造的梦想成真五月演出季来了。4月13号到6月6号，9家文艺院团为您带来杂技、儿童剧、戏曲、曲艺、民乐、歌舞等多种门类，让你一次看个够。今晚演艺群会为您带来更多内幕。 北京时间20:0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我是朱红。 我是大帅。 哎，今天呢我觉得这一个小时咱们能介绍这么多的剧吗？ 哎呀，就是尽量剪这个怎么说呢，让大家先耳听一点点，然后呢 对对对 走到剧场里去看吧，好不好？ 嗯，那今天呢我们请到四位嘉宾，来自演艺集团的各位嘉宾啊，给朋友们介绍一下。咱们这次的梦想成真五月演出季据说有9部大戏呢。 嗯 啊，我们欢迎一下北京演艺集团艺术生产管理部的副总经理，新剧本编辑部的执行主编林蔚然，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欢迎蔚然。 欢迎。欢迎一下国家一级演员评剧良宵的主演主创之一王平，你好。 你好，朱红好，大帅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王老师。 哎，然后这位我们得说一下，其实这个姓呢，是这个种太阳哈，就是种植的种，但是呢在姓儿里面呢就念 虫。 哎，我们欢迎北京曲艺团的副团长，国家一级演员虫玉洁老师，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大家好。 欢迎 您。今天您来了，反正我们学会一字儿。啊，再欢迎一下中国杂技团的团长张红老师，你好。 朱红大帅好，观众朋友好。 欢迎您张老师。 对。我们首先让蔚然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对 梦想成真 五月演出季是一个什么样的演出季啊？ 嗯， 因为刚才这个听朱红大帅介绍，我想听众朋友们可能也充满期待了。 嗯， 那么我们选择在五月呢，是因为我们觉得五月是一个适合播种梦想的这样的一个季节。 嗯， 那么梦想成真呢，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文艺梦想， 嗯， 关于幸福的梦想。 嗯， 所以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适合全民观看的这样的一个演出季。 嗯，嗯， 那么我们的这个金演集团的梦想成真演出季呢，是立足于我们旗下的九家国有院团的原创实力。 嗯， 那么我们倾尽全力打造的这样的一个原创品牌项目。 嗯， 那么迄今为止呢，我们已经成功举办了四届了。 嗯，嗯， 那么今年呢，就是我们的第五届。 嗯， 我们将会在四月，也就是说其实已经开始了，四月13号我们已经举办了第一次活动。 嗯， 那么演出会持续到我们的6月6号。那么大概概况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有九家团带来九部大戏。 嗯，哪九个团说一下啊？ 好，这九个团我如数家珍， 对对， 讲一下。我们的中国杂技团， 嗯， 中国评剧院， 嗯， 中国木偶艺术剧院， 嗯， 北京歌剧舞剧院， 嗯， 北京儿童艺术剧院，北京曲艺团，北京民族乐团，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北京市曲剧团，这是九家。 嗯， 哦，这九家都属于北京演艺集团。 没错，没错。 哦，那我就明白了。 嗯， 啊，所以这九家在四月到五月期间，就每家都拿出一部大戏出来， 没错， 是吧？ 是的，是的，其中有七部其实都是我们，2018年的新创剧目。 哦， 那么，对对对，那么基本上它都是一个以一个原创的这样的一个大戏的面貌， 嗯， 跟我们各位观众朋友见面。对， 哎呀，这才走过去四个月，嗯，人家的新创剧目都已经产生了啊。 对， 对对， 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吧。我们请几位老师，这个每个 来的人代表的， 对对对对， 能介绍，然后其他的魏然就带着介绍，行吗？ 嗯， 好啊。 嗯， 那我们从咱们中国杂技团开始吧。 好的，好的，好的， 好 的， 好好好。嗯， 这次我们五月演出季带来的剧目是一叫《踏指奇遇之旅》， 嗯， 这是一个新杂艺实验剧。 嗯， 实际上这个新杂艺本身就是我们的一个创新性的一个排名。 嗯， 这个新杂艺为什么叫新杂艺呢？ 嗯， 我们是引进了欧美新马戏的艺术理念。 新马戏， 哦， 对， 是什么概念呢？ 新马戏实际上是欧美盛行的一种杂技剧。 杂技剧， 就是我们说叫杂技，实际上他们是一种新马戏的概念。 明白。 新，所谓新，它就是和传统的马戏是不一样的。 嗯， 它更融入了表演，这个导演演员的这种再创造。 哦， 那这次呢，我们应该说引进的是这样的一个艺术理念。 嗯， 而且我们是一个国际性的团队， 嗯， 来打造这个剧目。 哦， 现在我们的导演是英国的导演， 嗯， 作曲是意大利的作曲， 嗯， 然后艺术总监是加拿大的， 嗯， 视觉设计是新加坡的， 嗯， 所以结合着中国杂技的特点，技艺的特点， 嗯， 那么我们给观众奉献的一台是更具有戏剧化的一个杂技表演 啊。今天我终于碰到杂技团团长了。我有前一段时间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怎么说呢，疑问，包括就是心里一个疙瘩。 嗯， 我想找杂技团团长聊一聊。就是前一段时间咱们北京来了一个著名的一个就是西方的一个马戏团来到咱们这儿来表演。他这个马戏团里呢是有中国杂技演员的啊，而且是据说也是选了很多才选出来的一位中国杂技演员。但是呢就是在节目编排上啊，最后就是你知道他们那种就是马戏的表演，就是又惊险又刺激，然后整个的带动感又煽动性的。到了中国的杂技，不是说这个杂技不精彩啊，但是就是比如叠椅子，就是那种高椅，然后一层一层一层一层往上上，就总就感觉哎呀，就跟他们那个节目一比吧，我们这个就太安静了，然后呢刺激性也不够了，然后就是当时我就听到现场所有的人在说，啊，咱们中国杂技不是好多吗？就为什么选这个呀？对吧？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说咱们现在的这个杂技啊，在哪些方面有没有一些创新，或者是跟国外他们在编排上或者是在这个表现上面有什么样差距吗？ 对，我觉得应该先说一下咱们中国杂技目前在世界上的一个 什么地位啊，什么水平。 实际上中国杂技在世界上技艺水平上应该是首屈一指的。 嗯，对，因为我看大多数的 您说的那个，包括您看到的那个，我也看了。 嗯， 那个演员 真不能说是中国最好的 哦。您看，您看就知道我说的是哪一个演出。 知道。 我估计您当时心里也应该纳闷吧？因为他跟其他的比起来，就好像一下子前面那边，对 。那个演员的最大的特点也是他的缺陷，就是不会表演。 表演的张力。 对。 所以我们这次带来的这些演出， 应该说我们的演员在舞台上，他呈现出来的那种精神状态，和他表演的思想内涵，那您看。看了以后一定不会失望，因为这次呢我们这个编排也是具有突破性的，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就是导演出了一个剧目然后我们就去完成一个动作，而是经过了6期表演工作坊，然后演员导演所有的主创人员共同创造，所以这个应该说是我们要特别是希望青年观众能够喜欢的，因为这次我们到北大去搞这个互动活动的时候，很多大学生应该说更喜欢这样的具有戏剧舞台表演的又有舞台冲击力视觉冲击力的这样的杂技表演。 其实你看就马戏类的，就是原来如果是传统马戏的话，它就是有动物啊什么的哈，可能就小朋友啊就家庭观看啊比较多，那么剧类的呢，那小朋友可能就是不是很适合，他有时候会看不懂哈，等于说现在他把舞台演出就表演类的和这个马戏呢就结合在了 一起，包括中国的杂技技术。 对， 而且这次我们还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特点，就是正好咱们北京也在举办一个相约北京的一个活动。 对， 这次相约北京的这个活动也请来了一个法国的新马戏表演。我们中西方的一个对准这个碰撞，应该说我觉得更会让观众朋友们有一个新的一种感觉。 会同台打擂吗还是怎么着？ 他是在5月中旬5月13号在清华大学表演，我们是在5月25号26号在民族宫表演。我们都属于同一个境遇。 好 对对对，这是我们在北京演艺集团梦想成真5月演出季当中中国杂技团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演出奇遇之旅。 对 ，Touch 奇遇之旅， 奇遇之旅， 对，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请 曲艺团 的、那个、 给我们介绍一下， 佟团长啊，您给我们说一说啊。 哎，您好，那个我们今年北京曲艺团参加这个青演集团第5届这个梦想成真的演出季呢，我们带来的是一个原创的章回古书，叫《驼峰行动》。这个。先介绍一下这个形式。可能两位主持人呢对曲艺应该比较了解。 对，因为咱们北京文艺广播就跟曲艺还是很亲的、 对对对，不光是大家可能对相声快板快书这类的可能更了解。那么还有一块曲艺当中还有古曲。也就是说古曲唱曲类呢，比如像什么北京琴书、京韵大鼓、单弦儿、梅花大鼓、铁片大鼓、河南坠子，这些都是北京现有的这种古曲的曲种。那么我们就是在这个这么多年呢，就是为了想要把古曲呢让它能够让更多的人就是了解的接受的，我们呢就是等于是创出了这么一个叫章回古书这么一种形式。过去大家看的都是一个单体的节目，然后呢演个十几分钟讲述一个小故事。 对。 那么可能在一台晚会当中有那么若干个这样的讲故事，他你可能唱一段这个黄龙道，他来一段这个刘云达母。但是呢他都是非常独立的。现在呢就是想用一个故事把这几个都串起来之后就形成一个大的故事。 那是不同的演出形式吗？不同的这个。 不同的古曲形式。串一个大故事。 你看比如这京韵大鼓说一段。然后。 是这个样子， 有点像接力赛。 然后琴书来一段， 对对对， 但是故事是连着的， 对对对，非常聪明，非常对。所以这种样式推出之后呢，应该说业内还包括观众呢，应该给予了充分的认可。所以呢，这是在2016年的时候，我们推出第一部章回古书，叫《古城暗战》。那么这次呢，我们又推出第二部，叫什么《驼峰行动》，讲的也是一个北京地区发生的故事。那么我们不是现在讲这个一城三代，一河三那个两区吗？那么这个发生的就是西山永定河文化带。那么这个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主人公呢是一个法国人。法国人呢我们给他化名叫贝希尔，他实际上是一个医生呢，他医术精湛，也就按咱们现在讲工匠精神啊，他实际上也是相当的出色的。他这个人呢就在抗战当中呢跟中共的地下党呢有密切的联系，就是 非常就是就是对中国的抗战，尤其是八路军的这种紧缺的药品， 嗯， 他通过他的这个自行车把这个药品在驼峰，就是咱们这个是往西山去的这条线上，把这些药品源源不断的送过去了，使我们的这个抗战将士的这个生命得以这个保存延续，所以呢，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所以这是一个应该说是在抗战时期的一个故事。 对对对对， 那就整个这个故事里面我们会用到哪些这个古曲的形式呢？ 形式呢就是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单弦京韵大鼓、梅花大鼓、北京琴书、铁片大鼓、河南坠子，而且呢加入山东快书和这个评书，我们又在上一次基础上又把这种这个有点说的，就是那种不是严格的带乐队伴奏的这种曲形也引进了，又是一种新的一种尝试， 哎，挺好玩的。 对，那我特别想问一下，就是比如说我要是去看的话，就等于说我这两就是演出时间是多长时间？ 在一个小时五十分钟左右， 一个小时五十分钟，就是我能听到一个完整的这个一个故事。 对， 下来 就是这个意思。对， 我不用再等着，就是就跟以前听评书下回分解，不是这种是吧？ 对对 啊，就是等于是一台完整的演出， 对 一个故事完结。 而且那天呢，我们做了一期节目哈，我们挺感慨的。其实比如说，我们到了一个城市以后，我们就特别希望了解到那个城市的风土人情，而不是简简单单就是逛大街看景儿。其实我们在说，就如果现在有正在北京旅游的朋友哈，其实听我们北京的古曲也是特别好的一种了解北京的方式。 哎， 就那音乐一起，你知道这是北京，老北京， 对 对 对对对。实际上现在我们也正在做这件事，这件事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每周日的下午两点半，在老舍茶馆，我们有一场纯粹地地道道的古曲驻场演出，那是都是我们的纯粹的古曲的这种唱段， 对， 非常经典。而且呢，现在每我们已经坚持了两年多，将近三年了，等于是现在演出了100多场，就是两年多啊，演出了100多场。现在呢，应该说观众是稳中有升， 对， 情况是还是很不错的。 好的， 你想到那一个古色古香的地方，点上是吧？一壶茶，来上一碟花生瓜子儿， 这 也就听上了， 就感受一下老北京的味道。好像 您刚才也说那个京味儿就出来了， 对对， 必须得嗑瓜子儿。 哎，好，咱们一会儿啊，再详细的了解一下这个剧。这个创作的台前幕后的故事，那接下来我们得请出王平老师给大家讲一讲了。 咱们评剧院这边， 我这个听重团讲这个，我已经跃跃欲试，想看这个章回古书了，因为我觉得这个绝对是重团和北京曲艺团的一个创新之举。我觉得我以前没见过，我不知道那个以前历史上有没有这种表现形式，没有哈。所以说从创新这个角度来讲呢，就说到我们评剧了。中国评剧院呢，在传统戏这块呢，大概是在走两个路子。对于传统戏的继承啊，大家经常说这个继承发展。继承发展呢，我们大概是分两条路来走。第一呢，就是修旧如旧。再有一个就是修旧如新。这个它是分门别类的，根据不同的剧目，针对它的情况、它产生的历史时期以及它的文本架构等等这些因素吧，来进行针对性的来做复排。比方说我们这个梦想成真五月这个演出季啊，我们参加演出的这个良宵，就是经过我们评剧的一出传统戏啊，叫评剧，以前叫评剧的八大出之一，叫马寡妇开店改编的。这个戏呢，不像这个魏然刚才说的是新那个今年这几年新创的剧目，它是我们2010年就已经排演出来的一出戏了。当年在上演的时候就已经很轰动，因为这个戏呢，我们就是本着修旧如新的这样一个原则来做的这个戏。怎么讲呢？因为马寡妇开店原来的这个本子，在它整体结构上呢，从现在咱们的审美的意识来讲，它这个剧本就难免有点拖沓，陈旧，有很多东西甚至是糟粕的东西。然后在我们这次在复排的时候呢，就把那些东西给它完全的颠覆性的做了一个修改。包括我们的在舞台的呈现样式，都已经做了很大的调整。这个戏 到现在，我是2010年那个开始立戏，到现在已经有8年的时间了。通过这个观众演出来验证，我们这个戏还是非常成功的。 嗯，哎呀，这戏反正我看着内容真是纠结啊，对对吧？ 这个戏我们曾经在南方巡演的时候，进过很多大学演出，他们的大学生特别喜欢这个戏。 哦，是吗？ 因为它是一个很现代的理念来诠释一个古代的爱情故事。 对， 当然这个故事它是一个演绎的故事啊，它并不是说一个真实的存在，它只是一个戏说的故事。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说我们写剧的时候啊，就一定是一开始这俩人就是各种不能让他俩在一起，你才觉得有意思，对吧？这是一寡妇，然后喜欢一年轻才俊， 对 对吧？这年轻才俊一开始说，哎呀，你要尊重三从四德呀，你要这个注重你这个，你还得有这个封建的伦理呀，是吧？ 对，是这样 啊。然后慢慢，然后突破牢笼，然后冲破智库，然后有情人终，你说这好看？ 这个戏它有几个看点。首先，这个戏啊，就是脚比以往的其他的传统戏他角色比较少，人物比较少，他拢共只有4个人物在台上，四个人撑起一台大戏。而且呢，他这个戏的唱词特别有特点，他是一韵到底。 哎，你能给我们唱两句吗？ 你让王平老师唱，我这儿有音频。但 是 我不知道这个音频，这个音频是不是梁霄的叫懒台演？是这个， 对对对对，就是这个。 哎，我们这样，我们再听一段 好 不好？ 好的好的， 咱们大家感受一下啊。 好的。 好听 哈。哎，刚才各位听到的就是即将在北京演艺集团梦想成真五月演出季上跟大家见面的这个评剧梁霄当中的一个选段。 对，我们的演出时间是什么时候啊？ 17号、18号， 5月17号， 对，五月的17号。 咱们的这 在哪儿演呢？ 在我们全国地方戏演出中心，就是中国评剧院的那个大剧院。 那还是条件很好啊。 对对对对，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所以我们得问问这个，包括我们的崇团长啊，咱们的演出是什么时候？ 我们是5月18、19号。 哎，5月18、19， 在这个那个民族宫大剧院 啊，民族大剧院。 对， 咱们的那个 张团长 啊。 哎，稍等，您，哎，张团长，您说啊，我多少哪一天？ 是我们5月25 啊， 25和26， 好， 在民族宫 对 大剧院， 在民族宫大剧院。 好嘞，那马上是我们的广告时段了，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演艺群英会，我是朱红， 哎，我是大帅， 咱们一会儿见。 张哥。

让人催泪的这样的一个戏，我说它非常值得孩子和家长，包括我们这样的成年的朋友一起走进剧场去观看。那么这是 演出地点在哪儿？ 演出地点就在我们的建民族文化宫大剧院。 好， 对对对，那么我们北歌呢会带来一个鹦鹉诗画，一个作品叫《你我的北京》。那么也值得一提的呢，就是他这个同名歌曲，我们那个请了陈超老师来作词作曲。那么他是参加了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这样的一个歌唱北京的这个征集活动，对，所以这也是我们集团在第一时间那么来统筹，指导吧，这样的一个一首也是让我们充满期待的一首歌曲。那么他会参加我们这个征集。那么这个呢是在6月5号到6号那么他也是在民族文化宫演出。那么我们的北京民乐团有一个民族音乐会叫生如夏花，那么它是以四季作为主题的一个系列音乐会，那么正值这个春夏之际，那么他们会带来这种传统和时尚相结合的这样的一台音乐会。那么它的时间是在5月5号到6号。然后我们北京市河北梆子团刚才跟我们王平老师介绍的是这个跟评剧良校异曲同工之妙，它算新经典系列。那么它也是这个河北梆子的这个传统大戏，那么加以新的注入，新的这个手法，那么新的整合。那么它是由我们这个河北梆子的名家张四刚老师等领衔主演的，5月11到12号演出。那么北京市曲剧团一个现代的一个轻喜剧，现代轻喜剧叫花落花又开。那么它讲的是我们北京京郊的这个农民朋友，那么他搬到新的楼房之后，那么他重新面对新的人生、新的生活。那么这是一个具有轻喜剧色彩的这样的一出戏，非常好看。4月27到28那是他会在我们的这个民族文化宫来演出。对，然后还有我们最后还有我们的这个中国木偶艺术剧院的木偶剧《小铃铛与匹诺曹》，这两个形象我们相信我们听众朋友都已经太熟悉了。那么这两个朋友组合在一起会带来什么样的新故事？那么他在5月1号到5月5号还有5月20号分别在中国木偶艺术剧院的大剧场还有我们民族文化宫大剧院进行演出。那么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的。 那我想那个顺着魏然这个话我纠正一下，我上半时段说我们那个梁霄在全国地方戏演出中心的时间可能说的有误，应该是5月16号和5月17号 啊，因为我刚才还在想，这不跟18号跟那个崇团长那边同了一天，应该16、17。 我们是在不同的两个剧场。 对， 但是这样时间上大家就不用纠结了啊，你可以一溜看下来是吧？一溜排着看下来。哎，其实呢，这样的话，我们接下来时间特别想要了解一下，因为几位这个团长都在这儿啊，特别想问一下，包括尤其我先问问张团长吧，就是关于这个咱们杂技的一些事情，就是我觉得是不是？杂技每个团都有自己独门的绝活或者是看家的杂技种类 是吧 是的。 那咱们杂技团的看家本领是什么啊？ 我们有几个经典节目应该说在杂技界也是叫得响的。一个是我们的乔花亮空竹圣斗地圈十三人顶碗黑白狂想黑白狂想是那个五人技巧， 听不出来是干什么 五人技巧然后这几个节目都是获得世界最高杂技奖的金小丑奖的节目还有我们的摇摆高拐就是懒梦晴天，这大家在春晚上可能看过这个节目是获得法兰西总统奖的大奖的。那么我们刚刚创造的这个九级浪 九级浪 一个杆技这个节目是在这个去年的全国杂技比赛上是获得金曲奖而且在这个国际珠海国际马戏节上获得了金奖这个也是在2019年应邀要参加摩纳哥的比赛。 我本来就问他一个看家本领，一下子给我数着这么多了。 对，这都是中国杂技团的经典节目。 哎呀，我是觉得这个演杂技的人特别不容易就得克服多少心理障碍。 就是我们坐底下看，你知道，他那个心都是揪着的啊。 所以咱们现在有 所以杂技演员应该是天才 对， 他的协调能力很强 这个光靠后天 包括他的柔韧性他是需要天赋的这个一方面是需要天赋，另一方面他们就是这种 顽强的这个拼搏的这种精神 毅力 啊、嗯、这种吃苦耐劳这种毅力、 嗯、 啊 挑战极限的毅力、 啊、他因为在不断的挑战着自我挑战着极限、 哦、 嗯所以嗯，杂技演员，优秀的杂技演员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对，我还有一个，就是我特别以前看杂技的时候，我就特别好奇的，就是你们经常会比如说新创排一些杂技动作也好，一些剧目也好， 对， 我就想知道，就是你们创排的时候，就这些动作呀，这些难度啊， 嗯、 再去做的时候、 嗯， 这个过程不会很危险吗？ 创排过程中都是有保险。安全设施的、 嗯、 啊、 嗯， 都要带着保险的， 嗯、 他要一遍一遍练、 嗯， 所以应该说每一个经典作品的背后， 嗯、 每一个细节都要千锤百炼。 嗯， 有机会的话，主持人到我们练功厅去看一看。 哎呦，真的是、哦、特别想去看看。 这个我觉得真的这玩意儿吧，就是、 嗯、 就是没法骗人的。 对， 是 你 是 吧？你想想， 对口型也对不了，对吧？ 对。 这个 杂技真是来不得半点虚假， 而、 嗯、全是真功夫。 对，而且关键是你像他们创新一个东西， 嗯、 比如说我们说这个，不管是九层浪也好啊，九级浪、 嗯、九 级浪也好， 嗯、 还是什么这个你叫摇摆高拐 、嗯， 就是你得想到我能把这个东西加高到那么多， 对， 然后我来表现，而且关键是想的这个过程一定是突破了现有的表演极限的。 没错，中国杂技团一直是立志于创新。 嗯， 就是中国杂技团出的东西都是有自己的专利的， 对 啊， 就关你 包括我们的表演、嗯，包括我们的道具研发， 哦 啊、 我觉得是这样，这东西吧、 嗯、 也不好仿。 真的，这个人有的时候是不是极限是无限的？就是你看，你想的你突破了自己想象的极限，关键你演员得达能达到啊。 对啊，对啊， 这个真的是 你仿造啊。首先，他们这个道具有专利，对吧？ 对、 嗯。 然后人你也得到那个，你得突破多少极限才能再演这样的、 哎？不是随便抓两个人就能上去。 对， 是的，是的。 对 ，所以张团长，我想了解一下，您刚刚提到什么舞美是新加坡的， 嗯、 然后指导是那个什么美国、 嗯， 就是这些国外的这些就是各方面的人、 嗯、 啊，应该说很顶尖的大咖级人物来到咱们中国杂技团的时候、 嗯， 对咱们的演员、对咱们的节目，他们有什么样的感受？ 嗯， 他们是非常非常愿意和中国杂技团合作， 嗯， 也是慕名而来， 嗯， 因为他们看重的是中国杂技团的这种创造力， 嗯， 演员的综合表现力。 嗯， 和我们这个杂技技艺的这种高超的能力， 嗯， 所以他觉得和我们这样的院团结合在一起，结合着新马戏的理念， 嗯， 他一定能够创造出他们认为最经典的东西来。 哦、 嗯， 所以你想，就比如说咱们去到一个，就比如说古典音乐特别、 嗯、 厉害的、 嗯、 啊欧洲的国家，对吧？ 嗯、 你会觉得哇、 嗯， 还是很不一样的。 对， 其实中国杂技在世界上说也是一样的。 哎， 对， 我说一个就是不知道外行话啊、 嗯， 我说听了这么多，你看我们在国际上拿了那么多奖， 嗯、 又是什么总统奖、嗯，又是什么金小丑， 对，对， 咱们中国有没有杂技界的一个？就是咱们国家的 金菊奖啊， 金菊奖就是咱们的国家的、啊， 这是咱们国家的最高奖 哦、 啊。 好， 这是行业最高奖、 哎、是吧？ 嗯、 那有外国团队拿过咱们的金菊奖吗？ 外国团队是不参加全国内的比赛的， 人家是 他参加。刚才我说的我们那九级浪金虎奖，他是参加的， 就是他那个叫珠海国际、 哦、 国际， 对，只要有国际就有外国人的、 哦。咱们多弄点就是国际的，就是让他们也来这儿，咱给他们颁奖。 对，我们对我们国家有吴桥国际马戏节、 哦、 有武汉国际马戏节， 对， 有珠海国际马戏节， 好、 挺多的。 对， 咱、 嗯、 以后还得多深入到这个行业里面去了解。 对对对， 对对对， 好， 对，再说一下我们这个叫 Touch 奇遇之旅的、 嗯、 演出时间和地点 啊，演出时间是5月25、26。 嗯， 在民族宫大剧院演出。 嗯， 好，嗯，那接下来就问问咱们的那个 佟团长 啊、 嗯， 说一说咱们曲艺团，北京曲艺团、 嗯， 那也算是历史悠久了吧？ 没错，北京曲艺团应该可能比中杂晚一点，但是跟其他的像什么京剧院、评剧院啊、 嗯， 应该差不多，都是1952年。 哦， 现在是 还早呢， 是吗？ 我们是55年， 哦，55年 是50。 哎，那中杂可能是最早， 嗯、 在咱们就是世俗这些团体当中， 对对对， 那个52年成立到现在应该是66年了。 哇， 那么就是我们北京曲艺团呢，确实是这个整个的这个60多年真是风风雨雨， 嗯， 有过它非常辉煌的时期，也有它非常惨淡的时期， 嗯， 那么辉煌时期呢，应该是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中之前， 嗯， 这段时间，那么在 五十年代应该说那一大批的老的艺术家，现在要是还活着都是百岁以上了。 嗯， 前两天呢，刚这个北京曲协呢做了一场，就是北京曲团一个老的相声表演艺术家， 嗯， 叫罗荣寿老师，他的诞辰百年的纪念演出。 嗯， 就那一代人当中，像什么天桥那个孙宝才、大狗熊，王长友，刚才说的罗荣寿、高凤山、高德明、高德亮，啊，以及关学曾、曹宝禄啊，一打梁小楼。这一大批都是在五六十年代非常有名啊，魏喜奎老师， 对对对， 创北京曲剧的创始人，五六十年代非常的火。 嗯， 那么到了七十年代呢，那会儿像又新生代起来了，就是按我们现在还比我们要大很多，但是当时在曲剧团算新生代，他们三十多岁，风华正茂，像什么这个赵振铎、赵世忠， 对 啊，梁厚民、刘思昌、马玉平那一代也是仅就是一大批人， 嗯， 撑起了北京曲剧团七十年代。一片天地。 嗯， 那么到了八十年代，应该说是达到了一个顶点。 嗯， 也就是说，当时呢，在这个八十年代中之前， 嗯， 那会儿这个笑林、李国盛、李金斗、陈永泉， 嗯 啊，然后是王千祥、李增瑞，刘洪义、李建华， 嗯， 整整这四大牌等于把曲艺团给撑起来了。 嗯， 但是八十年代中以后，曲艺团呢就。一下子 就是开始走下， 走了一个非常非常的一个惨淡的路。实际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人才流失。 嗯， 就刚才提的那几位八十年代成名的大家，陆续都离开了北京曲艺团， 嗯， 去了种植单位。那么等于是四梁八柱没了，所以这团一下子就 等 于是这个就是惨淡的这个经营下吧。 嗯嗯， 然后再加上当时整个的演出市场的不景气， 嗯 啊，就八十年代中后期以后，包括九十年代整个演出市场不景气，所以呢，在这个九七年的时候，北京曲艺团跟北京歌舞团合并，当时起了名字叫北京歌舞曲艺术中心。 嗯， 那么再过了五年，到了2002年，北京歌舞团呢，因为是排了一个舞剧《晴天和海缘绵》，就更名为。北京歌剧舞剧院，那会儿北京曲艺团已经在这个大的名字下已经没有它的名字了。 哦， 原先还有一个北京歌舞曲艺， 曲艺还有个名字里还有， 哎，现在没有了。实际上就更加的这个显得就是就是没有一点影响了。 嗯， 那么在2015年呢，就是北京演艺集团，那么就是决定应该恢复北京曲艺团的建制。那么在2015年的10月份，北京曲艺团复建。北京民族乐团组建， 嗯， 当时从北歌当中分出这么两个团。 那些人才去哪儿找啊？ 人才现在是这样，我们现在呢，就是古曲呢有一批在2003年，北京市委宣传部跟北京文化局联合招生，就是优秀就是尖子人才后备班。 嗯， 这些人呢现在在古曲方面撑起了北京曲艺团的这四梁八柱。 嗯， 那么在相声方面呢，我们在2011年、12年左右又引进了一批人，当中呢以李菁、何云伟为代表。 嗯， 那么现在呢这些人也在茁壮成长，应该说，这两拨人现在等于是曲艺团的中坚力量。 哦， 像我们现在都已经是少数，都已经面临着就是逐渐的就是从舞台中央向边缘。 哪能您客气了。 对对，钟老师您现在唱吗？ 我还唱。 唱的哈。 啊，对对对。 在哪儿能听得着啊？ 您可以到老舍茶馆。 您，现在每周都唱吗？也不是。 我不是，我是隔一周唱一次。 隔一周唱一次。 对， 那 您现在也得带学生，得传承下去。 是。 对，您还传承人呢，对吧？ 是传承人。对对。 哎呀，真的是，得有机会得到时候去听听虫老师的这个现场，给我们 特别 欢迎你们去，欢迎你们去。 好的，一定一定。哎，那接下来问问我们的王平老师吧，咱们说说评剧啊，评剧在这些年的一个发展跟传承。 您什么时候学的评剧啊？ 嗯 啊， 我是从11岁开始学的，到现在大概是36年的艺龄。 哎呦我天，那个当时学的时候就觉得肯定要从事这职业嘛，就什么时候开始说，哎呀， 还是说就像现在是学个特长吧？ 也不是，那就真的是从事这个职业。 哦， 那个时候我刚刚小学毕业。 哦， 小学毕业你就励志了，太厉害了。 也没有，也不算励志吧，反正就是也是 特喜欢， 比较喜欢，比较喜欢这个，然后也算有条件吧。 哦， 当时一下就考中了，我还属于破格录取的，因为我年龄比较小，那会儿招13岁以上的。 哦。 然后就考的一个团代班，团代班，然后后来又考的戏校，在戏校又学习了六年，然后就调到中国评剧院了，一直到现在， 就一直唱。您唱多少部评剧啊？有数过吗？ 那真的没数过，那太多了， 多少场也数不出来了啊。 没问题，就大小角色算起来，那就得太多了，那真的是太多了。因为小的时候一般都是从演小孩开始，一般那学戏曲的孩子都是这样，在你合适的年龄段演合适的角色，然后嘛。慢慢一点点一点点的在艺术上逐渐成熟。 哎，那咱们现在评剧院就是这些年有创排或者创新编排过哪些作品，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包括我们还有平时是在哪些地方能够看到我们的这些作品啊。 有一些剧目现在网络比较发达，网络上都有。像我们中国评剧院就历年来创排的剧目很多。我们中国评剧院有一个建院宗旨，就是以创排现代戏为主，兼演新编历史剧和传统戏，是这样一个建院的宗旨。 明白。 所以说我们剧院就一直本着这个理念来拍戏，创排了大量的优秀的现代剧目，包括原来邢福霞老师非常有名的刘巧儿，小白霜的小女婿，还有后来的什么金沙江畔，还有后来我们又排的一些像夺印向阳商店，对对，太多了。还有很多那个就是根据时代所产生的那些现代戏特别特别的多，包括近年来我们排的母亲也是由我主演的，那也是获了咱们戏曲界的文华大奖的剧目，在咱们这个做过直播， 做过 对 对 对，我记得是我和我们的曼君导演一起来的，做的这个栏目，然后这个戏也是非常有影响的。 对， 我们剧院呢也就一直致力于在现代戏方面呢进行创新， 对， 排演，他在全国是一个示范性的院团，其他的剧院在这方面一直是向我们看齐的。 其实我觉得就是评剧能这么坚持着啊，一步一步的推出新戏，我觉得就是能够感受到这样一个就是老的剧种的活力，就是在一个现代的这么一个环境下面，对吧？它能展现它的活力，然后跟我们当下会产生一些勾连。 而且你看，刚才也说到，你们会经常去到大学里跟学生给演吗？ 对， 然后跟年轻人来。 对，有传统戏，像梁霄这样的新编的传统戏，也有母亲这样的戏。我觉得不管哪个类型，到大学里演出都会引起很强烈的反响。这个说明什么呢？青年观众不是不喜欢戏曲，他是没有机会来接触戏曲。 对， 而且他们还有一些就是年轻人，他会觉得，哎呀，这个戏曲这是老年人听的，这个我要去，我可能自己去买票的时候，我不会走进去。但是真的让他们走进剧场的时候，他们会喜欢。 他们没接触过，就是 这个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所以我每次进大学讲这些东西的时候，我都跟学生们讲，我说真正你要接触戏曲的正确打开方式就是走进剧场，你不要说听别人讲起或者在其他渠道来看，都没有在剧场的那个效果， 也不能看电视， 就录像这是都 大打折扣， 大打折扣，那个效果完全不一样。 对对，其实中央电视台那个这个放京剧啊，应该说让更多的人接触到了京剧，但是呢它就是个双刃剑，对吧？就大家可能以为就是这就是看京剧，其实也不是。 我觉得这个戏曲频道他做的那个戏曲栏目啊，我觉得就是极大的满足了戏迷的一些对这个戏曲的这个需求，因为他有的时候不是说有很有时间去走进剧场看戏， 而且好多其他城市的人看不见，对吧？ 对，有些名角他不可能就是每次都能来到咱们经演的这个《梦想成真五月季》， 但是初次接触戏曲的，我还是建议大家去剧场， 还真是感受那个现场魅力啊！ 就原来啊，我就那很多年前了啊，我说京剧我真的我不会看的，就原来 啊，你老说啊， 我说我肯定看不懂啊，对吧？我记得第一场是在长安大戏院。然后就邀请说你一定来看一下，我说我真看不懂，我说你看你因为做节目的时候这也听了嘛，我说我这也听不懂，然后进去以后哇真的是不一样，就是它是一个现场的艺术，你近距离看他们的装扮服饰，他的这个一举手一投足，那浑身都是功夫， 真的， 哎呀，真的很好， 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啊， 对，所以再让魏然跟我们说一说吧，咱们这已经是第五届了， 对，第五届了， 那今年这第五届跟往年有一些什么样子的特别的改进或者是创新的方面吗？ 那么因为就是我们今年其实第一个特点刚才已经讲过了，我们这个剧目都是以新创为主的， 对， 刚才已经介绍过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今年的主题特别。 别设定为匠心主题。 嗯， 那么有一句话叫精华在笔端，咫尺匠心难。 嗯， 那么只有创作者和表演者怀揣这个匠心，我们才能够把我们传统的文化艺术能够精华流传到今天之后，我们还能和新时代的这个语境相结合，那么焕发出它新的活力。 对， 那么这也就是说，这一次我们九部大戏它会集体展示我们的艺术家群体的魅力和我们的艺术本体，一直到今天历久弥新的这样，就像酒一样散发着越陈越香，但是它在今天它有特别适合当下的这样的时代的这样的我们观众所需求的这样的一些特点。 对对， 那么对，那么因为这样的一个主题呢，这就是我们带出我们第三个特点，就是说我们这一次会深度的关注到我们观众的需求。那么在这个我们第一个活动，就是在这个叫做戏剧 warming up 活动。那么我们走进高校，进行戏剧对话，走进了北大。 哦， 对，我们九团的这个艺术家代表和我们的院团长代表和我们来自北大中戏国戏的这些学生代表，他们中有本科生、博士生、硕士生，就是很有意思，他们进到我们的院团里，他们体验了文艺的一天，然后他们带着这个艺术家跟他们互动的这个才艺来到了现场，然后进行展示，跟我们的艺术家合奏一曲这个二胡，然后还有唱民族歌剧的这个博士，一个量子力学的一个博士，非常厉害。所以我们就现场的这个气氛特别的沸腾。所以这也是说明，就是说我们的传统艺术其实希望我们的观众的希望一定是在我们年轻人身上。所以刚刚葛老师讲到的也是我们的杂技艺术在不断的求新，我们的曲艺在不断求新，我们的评剧也在传统剧目中也在寻找这个新的这个嫁接点。这都是因为我们心中有观众。对 对 对，所以这也是我们这次这个演出季的最大的特点。对对对对 对， 对， 从四月份到六月份，大家关注一下啊。 对， 叫梦想成真演出季。 梦想成真五月演出季啊，大家如果想要感受到这个传统戏曲的魅力啊，包括我们说杂技的魅力的话，您可以走进我们的北演这个集团来去观看他们的一些演出。 对， 对吧， 北京演艺集团。好了，今天我们特别感谢四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四月到六月啊，我觉得一到四月啊，你就感觉就是各种各样演出都涌现出来了。 对对 对， 对， 对 啊，其实天儿也热起来了， 哎， 大家应该腿儿动起来了。 对， 对吧。 最后呢，我准备给大家让大家欣赏一段评剧啊，好情，这还是来自于梁霄当中的这个好情无限。 好 吧， 谢谢。 在好情无限当中，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四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谢 你们啊。 今天的演艺群英会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朱红， 我是大帅， 接下来是听听他耳朵，明天见。 花开为你。